孝武本纪。孝武皇帝者，孝景中子也，母曰王太后。孝景四年，以皇子为胶东王。孝景七年，立太子废为临江王，以胶东王为太子。孝景十六年崩，太子即位，为孝武皇帝。孝武皇帝初即位，游敬鬼神之祀。元年，汉兴已六十余岁矣，天下亦安，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。而上相如树招贤良，赵婉、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，欲一鼓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，草寻兽封禅改立服色事未就，会窦太后至黄老言不好如数，使人威德赵婉等兼立事，召案婉臧，婉臧自杀，诸所兴为者皆废。后六年窦太后崩，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。明年上出至雍，交见武志，后长三岁一交。是时上求神君，设之上林中敌士冠。神君者长陵女子，以子死悲哀，故见神于先后怨弱，愿若辞之其事，民多往辞。平原君往辞，其后子孙以尊显，即武帝即位，则后礼至辞之内中，闻其言不见其人云。是时而李少君亦以辞造古道阙老方见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身则侯入以主方，逆其年及所生长，常自谓七十，能使物却老，其由以方便诸侯，无妻子，人闻其能使物即不死，更愧畏之，常于金钱博衣食，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扰己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欲信争事之。少君资好方，善为巧发其众，常从武安侯饮，座中有年九十余老人，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，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，食其处，一座皆惊。少君见上，上有故同器，问少君，少君曰：此器齐桓公十年沉于伯寝，以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，一公尽害，以少君为神，数百岁人也。少君言于上曰：辞造则治物，治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，黄金成以为饮食器，则益寿，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，见之以封禅则不死，皇帝是也。臣常游海上，见安七生，似晨早大如瓜，安七生仙者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饮。于是天子使亲辞造，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七生之属，而是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。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，而使黄垂使宽叔受其方，求蓬莱安七生莫能得， 而海上焉其怪迂之方式多相效，更言神事矣。伯人伯秀季奏辞太一方曰：天神贵者太一，太一左曰五帝，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，用太牢具，七日为坛开八通之轨道。于是天子令太柱立其祠长安东南郊，常奉祠如祭方。其后人有上书言：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，天一、地一、太一。天子许之，令太柱领祠之祭太一坛上如其方。后人复有上书言：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，祠皇帝用意消破镜，明阳用阳，祠马行用意清母马，太一高山山君，地长用牛，武夷君用干鱼，阴阳使者以一牛。令辞官领之如其方，而辞于祭太一坛旁。其后天子愿有白鹿，以其皮为璧，以发瑞应，造白金焉。其明年交雍，或一角兽若袍然。有司曰：陛下素抵郊祀，上帝报饷，赐一角兽，改麟云。于是以见五彘，彘加一牛以辽，赐诸侯白金，以丰福应和于天地。于是极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，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，天子受之，更以他献长之。长山王有罪，迁。天子封其地于真定，以续先王嗣，而以长山为郡。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。其明年，其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，上有所姓王夫人，夫人族。少翁以方术盖业治王夫人及造鬼之貌云，天子至为中望见焉。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甚多，以客礼礼之。文成言曰：上即欲与神通，公事被服不向神，神物不至，乃作画云气车，即各以圣日驾车避恶鬼，又作甘泉宫，终为宫室，画天地太一诸神，而至造句以至天神。居岁于其方一衰，神不至，乃为帛书以犯牛，降服之也。言此牛腹中有奇，杀而视之，得书。书言甚怪，天子疑之。有拾其手书，问之人，国委书。于是诸文成将军而引之。其后则又作百梁铜柱成禄仙人掌之属矣。文成死明年，天子病鼎湖肾，巫医无所不治，不愈。有水发根乃言曰：上郡有巫，病而鬼下之。上召至辞之甘泉，疾病使人问神君。神君言曰：天子无忧病，病少愈，抢与我会甘泉。于是病愈，遂幸甘泉，病良矣。大赦天下，至寿宫神君。神君最贵者太一，其左曰大晋，司命之属，皆从之，非可得见， 闻其音，与人言等，时去时来，来则风肃然也。居室为中，时昼炎，然常以夜。天子拔，然后入，因屋为主人，观饮食。所欲者言行下，又至寿宫、北宫，张与其设共聚，以礼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书其言，命之曰化法。其所语，世俗之所知也，无绝书者。而天子独喜，其事密，事莫知也。其后三年，有司言原以以天瑞命，不以以一二数。一元曰建元，二元以长兴曰元光，三元以寿德一角寿曰元寿云。其明年冬，天子交雍，亦曰：今上帝朕亲交，而后土无嗣，则礼不达也。有司与太史公、辞官宽恕等议，天地生角简历，今陛下亲祀后土，后土宜于泽中元丘为舞坛，坛亦黄毒太牢具，以辞尽意，而从此亦上皇。于是天子遂东，始立后土祠，焚阴随上，如宽恕等意，上亲拜望，如上帝礼。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而还。过洛阳，下诏曰：三代秒绝，远以难存，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郡，以奉先王嗣焉。是岁，天子使巡郡县，亲巡于泰山矣。其春，乐成侯上书言栾大，栾大胶东宫人，故常与文成将军同师，以而为胶东王上方。而乐成侯子为康王后，无子。康王死，他姬子立为王，而康后有淫行，与王不相中，相威以法。康后闻文成已死，而欲自媚于上，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严方。天子祭诸文成，而悔恨其早死，惜其方不尽，即见栾大，大悦。大为人长美，言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臣常往来海中，见安期县门之属，故以为臣见不信臣，又以为康王诸侯耳，不足与方。臣硕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。臣之师曰：黄金可成，而何绝可色，不死之药可得，先人可治也。臣恐孝文成，则方士皆言口，乌敢言方哉？上曰：文成石马干死耳，子诚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？大曰：臣师非有求人，仁者求之，陛下必欲治之，则贵其使者，另有亲属，以客礼待之，勿卑，使各配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于神人。神人尚肯邪不邪，至尊其使，而后可治也。于是上使先验小方，斗其，其自相触击。是时上方忧何绝，而黄金不救，乃拜大为武力将军，居月余，得四金印，配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、天道将军印。 至赵御史，昔与书九江，绝四读，见者何意高露，低摇不息。朕临天下二十又八年，天若为朕事而大通焉，前称飞龙，鸿渐于盘，亦数积羽焉。其以二千户封帝室将军大为乐通侯，赐列侯甲第同千人，成于赤车马为帐器物以充其家，又以魏长公主妻之，积金万金，更其名义曰当立公主。天子亲如武力之地，使者存问所己，连主于道。自大主将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献位之。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，使使亦与一，夜立白毛上。武力将军亦与一，立白毛上受印，以示服臣也。而配天道者，且为天子道天神也。于是武力常夜辞其家，欲以下神。神未至而百鬼及矣，而颇能使之。其后至庄行，东入海，求其师云：大限数月，配六印，贵镇天下，而海上燕齐之间，莫不亿万而自言有尽方，能神仙矣。其下六月中，分阴乌锦为民祠，未随后土营旁，见地如钩状，袍饰得顶，顶大异于众顶，文漏无款制，怪之严厉。立告河东太守盛，盛以闻。天子时使验问乌锦得顶无奸诈，乃以礼辞迎顶至甘泉，从行上见之。至中山，验温有黄云盖焉，有袍过，上自射之，因以祭云。至长安，公卿大夫皆一请尊宝鼎。天子曰：见者何意？遂朔不登，故寻迹后土，岂为百姓御谷？今年五未有报，鼎何未出哉？有司皆曰：闻悉大帝兴神鼎一，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中也。皇帝作宝鼎三，向天地人也，与收九牧之金，铸九鼎，皆常商烹上帝鬼神，遭盛则兴，迁于夏商，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轮服而不现。宋云：自唐卒鸡，自阳卒牛，奈鼎及资，不愚不傲，虎考之修，今鼎至甘泉，光润龙变，成修无疆，何资中山有黄白云降盖，若受为福，陆公成使，即获坛下，报辞大享，为受命而帝者，心知其意而何得焉？鼎宜献于祖迷，藏于帝庭，以何明应？至曰：可。入海求蓬莱者，言蓬莱不远，而不能至者，待不见其气。上乃遣望气左后其气云：其丘上姓雍，且骄。或曰：武帝太一之左也，一立太一而上亲骄之。上疑未定，其人公孙卿曰：今年得宝鼎，其东新巳朔旦冬至， 与皇帝时等，卿有札书曰：“皇帝得宝鼎愿渠，问于鬼于屈。”屈对曰：“帝得宝鼎神策，是岁已有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祀，终而复始。”于是皇帝迎日推测，后率20岁得朔旦冬至，凡20推，380年。皇帝先登于天，卿因所终欲奏之，所终视其书不精，疑其妄书，谢曰：“宝鼎事已决矣，上何以为？”卿因鄙人奏之，上大悦，召问卿，对曰：“受此书申公，申公已死。”上曰：“申公何人也？”卿曰：“申公其人也，与安妻生通，受皇帝书，无书，独有此鼎书。”曰：“汉兴复当皇帝之时，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，宝鼎出而与神通，封禅，封禅72王，为皇帝得上泰山封。”申公曰：“汉主亦当上封，上封则能先登天矣。皇帝时万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居7000，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太室、泰山、东莱，此5山皇帝之所常游，与神会。皇帝且战且学仙，唤百姓非其道，乃断斩非鬼神者，100余岁然后得与神通。皇帝交拥上帝，宿3月，鬼于屈号大红，死葬雍，故红种是也。其后皇帝接万灵明庭，明庭者甘泉也，所谓寒门者谷口也。皇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垂虎髯下迎皇帝，皇帝上骑，群臣后宫从上龙70余人，龙乃上去，余小臣不得上，乃西持龙髯，龙髯拔，堕皇帝之宫。百姓仰望皇帝既上天，乃报其功与龙虎染豪，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，其宫曰乌豪。于是天子曰：“嗟乎！吾承德如皇帝，吾是去妻子如脱席耳。”乃拜卿为郎，东使后神于太室。上岁交雍，至陇西，西登崆峒，姓甘泉，令辞官宽叔等聚太医祠坛，坛放博济太医坛，坛三该，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。皇帝西南，除8通轨道，太医所用如庸医治物，而家李早府之属，杀一犁牛以为锄豆劳具，而五帝独有锄豆李进。其下4方地，为绰祀群神从者及北斗云，以辞坐于皆辽之。其牛色白，鹿居其中，志在鹿中，水而自之。祭日以牛，然月以羊至特。太医助宰则一子即秀，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月白。11月辛巳朔旦冬至，昧爽，天子使交拜太医。朝朝日，夕夕月，择一， 而见太医如雍礼，其赞享曰：“天时以宝鼎神策授皇帝，硕而又硕，中而复始，皇帝敬拜见焉，而一上皇。”其词烈火满坛，坛旁烹炊具，有司云：“词上有光焉。”公卿言：“皇帝使交见太医云阳，有司奉宣谕加升见享，事业有美光，即昼皇气上属天。”太史公、辞官宽书等曰：“神灵之修，又福照祥，宜因此地光裕，立太治坛以明应，令太柱领秋吉腊间祠，三岁天子以交见。”其秋未伐南越，告导太医以母经化盘日月北斗灯笼，以向天一三星为太医封，名曰灵旗。卫兵倒，则太史奉以职所伐国，而武力将军使不敢入海，知泰山祠上使人微随宴，实无所见。武力妄言见其师，其方进多不愁，上乃诛武力。其东公孙卿后神河南，见仙人迹勾视城上，有物若鸡往来城上。天子亲信勾视城事迹，问卿：“得无效文成武力乎？”卿曰：“先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求之，其道非少宽甲，神不来。言神事，事如淤弹，积以碎，乃可治。”于是郡国各除道，善至公冠名山慈神所，以望幸焉。其年既灭南越，上有弼臣李延年以好音见，上善之。下公卿议曰：“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，今交祠而无乐，岂称乎？”公卿曰：“古者祠天地皆有乐，而神岂可得而礼？”或曰：“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帝尽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于是塞南越，导祠太医后土，使用乐舞，亦照歌儿，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，自此起。其年来冬，上议曰：“古者先振兵则旅，然后封禅，乃遂北巡朔方，勒兵十余万，还祭皇帝冢桥山，则兵虚如。”上曰：“吾闻皇帝不死，今有冢何也？”或对曰：“皇帝已先上天，群臣葬其衣冠，既至甘泉，为且用事泰山，先泪辞太医。自得宝鼎，上与公卿诸生一封禅，封禅用息旷绝，莫知其以礼。而群儒采封禅上书周官王志之望寺设牛氏，其人丁公年九十余，曰：‘封者何不死之名也？秦皇帝不得上封，陛下必欲上，稍上即无封语，遂上封矣。’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，数年至且行。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，皇帝已上封禅，皆至怪物与神通， 欲放皇帝以偿接神仙人蓬莱氏，高氏彼得于九皇，而颇采儒术以闻之。群儒既已不能辨明风禅事，又迁居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逞，上为风辞器是群儒。群儒或曰：“不与古同。”徐衍又曰：“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。”周霸蜀图风氏，于是上处衍霸，尽霸诸儒服用。三月，遂东信勾氏，礼堂中岳太氏，从官在山下，闻若有言万岁云，问上，上不言，问下，下不言。于是以300户封太氏封祠，命曰崇高邑。东上泰山，山之草木叶未生，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。上东巡海上，行礼辞八神。其人之上书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，然无厌者，乃一发船，令沿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仙人。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后名山，至东来，沿夜见一人，长数丈，救之则不见，见其迹亦大，累禽兽云。群臣有言，见一老妇牵狗，言吾欲见巨公，已乎不见。上既见大祭，未信，即群臣有言老妇，则大以为仙人也，溯流海上，与方士传车及见识，求仙人以签署。四月，还至凤高，上念诸儒及方士言风禅人人书不精，难施行。天子至梁父，礼辞地主。乙卯，令侍中儒者疲奔近身，射牛行事，封泰山下东方，如交辞太医之礼。封广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则有玉牒书，书密。礼毕，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后上泰山，亦有封。其事皆尽。明日下阴道，丙辰，禅泰山下指东北肃然山，如祭后土礼。天子皆亲拜见，亦上皇而尽用月焉。江淮间一毛三戟为神级，五色土一杂风，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质诸物，颇以加辞。四牦牛西向之属服用，皆至泰山，然后去。风禅辞，其叶若有光，昼有白云起风中。天子从风禅还，坐明堂，群臣更上寿。于是制诏御史，朕以渺渺之身承至尊，兢兢焉具服任，唯得匪薄，不明于礼乐。修四太医，若有向景光，谢如有望，一一震于怪物，欲止不敢，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父，而后禅宿焉。自新加与士大夫更始，赐民百户牛衣90担，加年80，孤寡布帛二匹，富帛凤高蛇丘历城，无出今年租税，其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，行所过无有复作，事在二年前，皆勿听治。又下诏曰：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诸侯有朝宿地，其令诸侯各置邸泰山下。天子既已封禅泰山，无风雨灾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，于是上欣然树基御之。乃复东至海上望，既遇蓬莱焉，奉车子侯抱病，一日死，上乃遂去，并海上北至碣石，寻自辽西，立北边至九原，五月反至甘泉。有司言宝鼎初为元鼎，以今年为元丰元年。其秋有星背于东景，后十余日有星背于三能，望气王朔言，后独见其星出如瓢，时请复入焉。有司言曰，陛下见汉家封禅，天其报得星云，其来年冬，交雍武帝，还拜祝词太医，赞享曰，德星昭衍，绝为修祥，寿星仍出，渊耀光明，信星昭见，皇帝敬拜太祝之祥。其春，公孙卿言见神人东来山，若云见天子，天子于是姓勾氏成，拜卿为中大夫，遂至东来，宿留之数日，无所见，见大人迹，复遣方士求神怪采之药以签署，是遂汉。于是天子既出无名，乃倒万里沙，过辞泰山，还至户子，自临色绝河，留二日陈词而去，使二卿将卒色绝河，河洗二渠，复与之故祭焉。是时祭灭南越，越人永之乃言，越人俗信鬼，而其词皆见鬼，朔有效，昔东欧王敬鬼，寿至百六十岁，后世慢代，故衰号，乃令越巫立越祝词，安台无坛，一词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缉捕，上信之，越词缉捕使用焉。公孙卿曰，先人可见，而上往常聚，已故不见，今陛下可为冠，如勾氏成，至不早，神人已可至，且先人好楼居。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冠，甘泉则作一言寿冠，使卿持节设具而后神人，乃作通天台，置词句其下，将招来神仙之属。于是甘泉更置前殿，使广诸宫室，下有知生殿房内中，天子为色合，星通天台，若有光云，乃下诏曰，甘泉房生之九经，赦天下，无有复作。其明年伐朝鲜，下汉。公孙卿曰，皇帝时封则天旱，甘封三年。上乃下诏曰，天旱亦甘封乎？其令天下尊辞灵星焉。其明年上交雍，通回中道寻之。春至明泽，从西河归。其明年冬，上寻南郡，至江陵而东，登里前之天柱山， 号曰南岳，浮江，自浔阳出从阳，过彭里，辞其名山川，北至琅琊，并海上。四月中，至凤高修峰焉。初，天子封泰山。泰山东北指古时有明堂处，除险不长，上欲置明堂凤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肃待上皇帝时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通水，环公园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命曰昆仑。天子从之入，以拜辞上帝焉。于是上令凤高作明堂问上如带图。即五年修封，则辞太医武帝于明堂上座，令高皇帝祠作对之。祠后土于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入，始拜明堂如交礼，礼毕辽堂下。而上又上泰山，有密祠其巅，而泰山下祠五帝，各如其方，皇帝并赤帝，而有司侍祠焉。泰山上举火，下西应之。其后二岁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推历者以本统。天子亲至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辞上帝明堂，每修封禅。其赞享曰：天增受皇帝太原神策周而复始，皇帝敬拜太医。冬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厌，然一浅即遇之。十一月已有百粮灾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亲禅高礼，辞后土，临渤海，将以望辞蓬莱之属，寄至书亭焉。上还，以百粮灾故，朝受祭甘泉。公孙卿曰：皇帝就清陵台，十二日烧，皇帝乃至明庭，明庭甘泉也。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，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，甘泉作诸侯邸。永之乃曰：月俗有火灾，复起屋必以大，以盛服之。于是作建章宫，度为千门万户，前殿度高未央，其东则凤阙，高二十余丈，其西则堂中，数十里虎圈，其北至大池，建台高二十余丈，名曰太液池，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湖梁，向海中神山归鱼之属。其南有玉堂、闭门、大鸟之属，乃立神明台、井干台，度五十余丈，辇道相主焉。夏，汉改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而色上黄，官名更印章以五字，因为太初元年。是岁西伐大院，黄大起，丁夫人、洛阳余初等以方辞祖匈奴大院焉。其明年，有司言拥武志无劳熟惧，芬芳不备，乃命辞官进至独牢具，五色食所剩，而以木与马代居焉，独五帝用居，行亲交用居， 及诸名山川用居者，悉以木鱼马代，行过乃用居，他礼如故。其明年东巡海上，考神仙之属，未有验者。方士有言，皇帝时为五城十二楼，以后神人于执期，命曰迎年，上许作之如方，名曰明年。上亲礼辞上帝，亦上皇焉。公肃代曰，皇帝时虽封泰山，然封后封据岐伯，令皇帝封东泰山，禅凡山合福，然后不死焉。天子既令设祠具，至东泰山，东泰山卑小，不称其声，乃令祠官礼之，而不封禅焉。其后令代奉祠后神物，夏遂还泰山，修五年之礼如前，而加禅祠十闾。十闾者，在泰山下指南方，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，故上亲禅焉。其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，还过即长山。今天子所兴祠，太一后土三年亲交祠，见汉家封禅，五年亦修封。伯祭太一及三一，名扬、马行、赤星、武宽叔之祠官以岁时治理，凡六祠皆太柱领之。至如八神、诸神，明年凡山他名祠，行过则祀，去则已。方士所兴祠，各自主，其人终则已，祠官辅主，他祠皆如其故。今上封禅，其后十二岁而还，便于五月四读矣。而方士之后祠神人，入海求蓬莱，终无有厌。而公孙卿之后神者，有以大人计为解，无其效。天子亦待厌方士之怪迂愚矣，然终机迷弗觉，既欲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言辞神者迷众，然其效可读矣。太史公曰，余从寻迹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，入寿宫是辞神语，究观方士辞官之言，于是退而论次，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俱见其表里，后有君子得以懒焉。至若卒斗规避之祥，献仇之礼，则有思存焉。